凤凰 U Radio， 大家好，这里是3D 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祖。 那今天是2012年的10月10号啊，在台湾呢是双十节，在大陆呢一般来说叫做辛亥革命纪念。那么在10月10号呢，其实是台湾岛内非常重要的这么一个节日了。有的人呢就不免在这个时候想到了这个大陆和台湾啊。我们以前这个听诗人余光中的这么一句话说，这个大陆和台湾隔着一道浅浅的海峡。现在呢，有的人说这个最遥远的距离啊，不仅仅是这个台湾海峡，更是两本护照的这个区别。一本红啊、一本墨绿。这个台湾的这个护照上面印着中华民国，然后大陆的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这个护照，两本护照很好区别啊、深红和墨绿色。但是呢，这两本护照简单来说好用的程度啊，差的那不是一个台湾海峡的距离。 没错，其实我们想说的哈，10月2号上午，其实离现在10号呢也是有8天的时间， 过去了一个礼拜了， 过去一个礼拜。但是呢，今天是双十节，那台湾呢是连续第二年啊，在这个华府的双向园，他们举行了这个双十国庆打上引号的酒会。那他们觉得呢，今年是台湾对美外交的大丰收。那其中一个值得庆祝的事情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二号上午，在美国的国务院，美国的国务卿希拉里呢，他在国务院全球观光的旅游会议中呢，正式宣布台湾呢会成为美国的免签计划地区。台湾民众呢，很快也就是11月了，就可以免签赴美，在美国呢是可以停留90天，也是全球第37个获得美国免签待遇的地区呢。 没错。 那至此呢，美国的台湾的护照呢，获得免签待遇的国家和地区呢就会达到129个。可是我们中国内地是多少个呢？ 41个。 41个。香港呢，我们再来看另一个。 香港是现在在这个两岸三地中排名最高的147个。那就这个就不免提到了一个，你说比较啊，排行啊，有一个叫做亨氏国际旅行自由度指数，有人也说这个叫受限度指数啊，就是说看你这个国家的护照，看你这本护照能去多少个国家和地区。那这个在这个排行榜上呢，在香港是排名啊，是两岸三地中排名第一，全世界排名也是靠前的，排到第19位，147个国家和地区。台湾呢，我看到应该是今年早些时候的一个统计，当时台湾的免签地区还是120个的时候，它排在了36位。那现在到129位呢，我这个简单的估算了一下，应该能够排在30位以内了。中国大陆呢，就是排在这个92位啊，有41个免签的国家和地区。但是啊，这个41个里面是有一点门道的，并不仅仅是针对英司护照。英司护照可以说是在咱们这个护照级别里面最底级的这一层。四十一个呢，是包括了很多是只对中国英公护照或者说外交护照免签的国家，加起来才达到41个。所以说，如果你仅仅是持有一本中国大陆的英司护照的话呢，恐怕没有41个那么多了。 好，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哈，这些个国家都分别有哪一些，看看有些国家呢，你知不知道它属于哪个大洲。 如果说不知道的话，赶紧考虑一下吧，至少免签还可以去一下。 比如说这个塞舌尔，你知道在哪儿吗？ 塞舌尔我知道是在非洲。 在非洲啊。所罗门。 所罗门在太平洋上。 东帝汶。 东帝汶也在太平洋上。 卢内尔。 卢内尔这就不知道了。 没听过。纽埃。 纽埃不知道。 布鲁迪。 布隆迪吧，这个是非洲的。 科摩。 这个都是有一些您看的应该是台湾的一些译法。 吉布提。 但是我估计啊，这个内地的听众， 这是在天涯上的一个帖子。 你对照这个的时候，你对于你丰富世界地理知识是一个很大的帮助。你可以。 所以有网友就表示啊，他这都是些什么国家呀？有的我听了没听过。 但是 还有 说公道话，这个塞舌尔还是不错的。我知道这个英国王子在那边度假。 OK， 你看这个什么叙利亚啦、伊拉克啦、黎巴嫩呢、埃塞俄比亚、肯尼亚、乌干达，这些都是对咱们免签的哈， 大家考虑。 但是呢，这些免签的有的是在打仗啊，有的根本局势不稳啊，有的根本就是对全世界所有的国家免签呢。 所以说，怎么说中华民族是吃苦耐劳的民族呢？咱们哪有困难，咱们往哪去？ 所以网友啊，他说我一拿出我一中国护照啊，我那个伤心的呀。然后不知道是真的是不是崔永元说的，他说去这些国家不是去旅游的吧，而是去探险的吧。 所以这个也不错，如果你是有特别探险精神爱好者的话，去这些国家你 带着一本中国护照还是挺好使的。但是呢，对于一般的你追求去买什么 LV 的，这个去大吃大喝的，或者阳光沙滩的呢，我除了我刚说的那个塞舌尔以外啊，另外好像都不是这种类型的国家。那这个网友是很这个很难啊，不去比较说这个海峡两岸啊，大陆的这个护照跟台湾的护照为什么差距就那么大。另外一个数据啊，我们经常这个说的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在49年以来这个外交上的成就是非常的这个丰硕。到现在为止，根据外交部的这个统计啊，一共是有170个，全世界170个国家和中国是有正式的外交关系的。那台湾方面呢，跟台湾地区这个有他们叫做邦交国了，才只有23个。但是这个免签待遇的这个国家呢，就是一个基本上一个倒过来的一个比例了。 这所以跟咱们中国一个是外交的成果和我们的经济发展成果是完全不对等的。 对， 我还再想来看一组国家的名称哈，这就是美国。它目前呢免签的有37个国家嘛，除了台湾之外有哪一些呢？几乎都是世界一流的新兴大国。那在亚太地区，除了这个台湾，有澳洲，有新西兰，有日本、新加坡、文莱和韩国，剩下的呢全部都是在欧洲国家。所以这个我们也能看出来，就美国它是出于怎么样一个心态哈。那这次呢是国务卿希拉里是在国土安全部发出的，所以就有人说啊，他最初考虑的呢是国家安全，其次呢才是从这个经济上面考虑，说需要给台湾呢可以增加一些旅游的收入啊， 是给美国增加一些旅游的收入， 给美国增加一些旅游的收入、 对， 所以说我们中国目前还得不到这样一个待遇呢，真的是让人觉得很吊诡的事情。我们就需要问，为什么我们的中国护照、我们的中国游客在国外为什么这么不受欢迎呢？ 对，所以我们这个还某种程度上得回到说这个签证它是用来干嘛的。如果大家这个熟悉西游记的话，大家会注意到唐三藏啊去西天取经的时候，过一个国家都要拿一个通关文牒啊。这个通关文牒呢是这个唐朝的这个皇帝发给他的，这个就像是我们今天的这个护照了啊。这个护照如果说你手上有一本护照的话呢，这个大陆的护照上面写了这么一句话：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外交部请各国军政机关给予持证人方便和帮助。这个呢在你国外的时候是可以当做你一个身份的证明。那外国让不让你入境呢，它就是体现在给不给你这个签证上面啊。那所以签证很多人说是一个国家一个政府行政的一个延伸，它是对于国境的一种这个保护。比如说呢，在美国很大的一个逆转就是它的签证政策在9/11前后就发生过巨大的变化。那恐怕你今天要去问美国人，你说凭什么发一个免签或者不发免签给一个国家的话，他首要考虑的问题应该就是他的国土安全问题了。签证应该是每一个国家或者说政府来说作为最有效的方，让那些我不受欢迎，就是我不欢迎的人就别上我来的这一个合法的一个做法了。 没有错。那我们也看到这个在台美啊，就是在签证这个新闻出来之后呢，在网上也是网友呢有很大的兴趣啊，在天涯上就有一个帖子马上一抛出来呢，立刻有50,000多人点击了，还有跟帖的呢有达到1,000,000个。有网友就表示啊，他真是人以类聚物以群分呢、刚才我们不是说了一大堆，反正我自己是没怎么听过的国家了。然后呢，就有网友也说的挺不客气的，说成天与一帮流氓称兄道弟，哪能交到好朋友？还有网友说，楼主所列举的事实呢，清楚地告诉我们，在经济融合之外呢，还有一种东西叫做政治融合。任何的孤立呢，都不仅仅只是对方的原因，就如同今天那个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一样。还有说，哎呀，我想去非洲都不行，晕呢。你看这些名字都瘆得慌，那么大国家，怎么咱们地位就这么低嘞？还有人说，这么多发达国家免签呢，我朝威武，我们都是人类向往的国度，尽显我朝大国风范。那刚才呢明启讲了这个唐僧去西天取经哈、就说到这个护照是干嘛用的。其实护照呢，它可能最初的呢就是从国土安全的一个因素考虑的， 是 我是为了阻止一些我不欢迎的人进入到我的国家里去。 也是对于来我这里的人进行一个更好的控制。比如说你申请签证啊，就免不了要提交一个你的个人信息，就要登记，同时呢还要限定这个时间你就必须得离开，或者说有一些限定的条件，你不是在这个他国是可以为所欲为的这种。 没有错，那是我们中国人可能去国外的难，国外呢来咱们中国也不容易。 是， 其实 这个你看看北京奥运会前后啊，那些拿不到签证的这些外国人，你就这个时候突然体会到这个一纸中国签证有的时候也不是那么好拿。我在北京啊就经常碰到这个成天哎呀这个签证到期啦，这个就是赶不上签证，有的得跑一趟韩国，有的呢这个还得专门跑一趟香港，从北京跑香港来换发一个中国签证。因为其实在外交上面对于这种签证呢多半是相互的，你要是给我免签呢，我也不给你免签的话，我也给你一些优惠的一个待遇，那很多时候都是礼尚往来。你换句话说就是中国大陆的这个护照呢，你免签的国家不是很多，那可以免签来中国的这个国家呢也不是很多。 没错，现在世界上呢只有四个国家的居民可以免签进入中国，15天，分别是这个日本、新加坡、文莱和圣马力诺。 圣马力诺估计全国还没有北京一个区的人多，这是肯定的事实。 好，然后台湾呢，那这次他们获得美国一个免签证的待遇哈，在岛内呢也是欢迎声一片呢，很多人都说啊，我以后去美国旅游就更加的方便了。有人说我以后去美国进行的商务活动啊，去啊消费啊，去投资啊，就大大的缩紧了一个办证的中间一个繁琐的过程。那其实呢我们就还有很多的问题想知道哈。最近呢不是爆发中日的一个钓鱼岛的争端吗？那台湾呢其实也是有介入的呢。那有人就猜测，那会不会其实跟钓鱼岛这个事情有什么关联呢？ 有人就说马英九提的这个东海和平倡议啊，是做了美国人的好宝宝，也是在日本的这个对于日本也是比较客气啊。有的人就说，哎，美国人是不是觉得马英九你表现不错，我发你一颗糖吃，所以说呢就给了台湾一个免签的待遇呢。 还有人说呢，跟这个美牛案有没有关系呢？是不是叫做美牛换美签呢？也是众多的 你台湾人吃可能含瘦肉精的美国牛肉，我给你一个这个奖励，就是你可以免签来美国。 好，那面对众多的疑团呢，我们想要在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来连线台湾的前驻美代表陈建仁先生，来让他从一个外交官的角度，资深外交官的角度去跟我们来解释解读一下这次台美免签会带来哪些影响，和他有一些什么样背后的故事。 美国人究竟为什么给台湾免签？广告之后三立话题继续。各位听众大家好，三立化新闻今天为您连线到身在台湾是前台湾驻美代表陈建仁先生。这个陈先生是第二次和 U-Radio 的听众见面了， 谢谢。 有很多大陆的听众啊都觉得美国给台湾免签是因为马英九在钓鱼岛的问题上表现得很好，很听美国人的话。您是经手外交事务的，您怎么看？您同意这样的说法吗？ 分两部分，我相信钓鱼台的事情啊，台湾跟美国之间一定保持很密切的联系。台湾把对钓鱼台的看法、想做的做法，让美国知道。美国当然也把他的意见、他的看法让马英九政府知道。这是第一部分。第二部分呢，就是我不认为免签证跟钓鱼台有任何的关系。事实上，免签证是另外一个层面、另外一个领域的考量。这个我们做了一段时间。不过现在算是成功了，大家都很高兴。 这个免签的，您刚刚说跟钓鱼台可能没有实质上的关系，但是那究竟是出于什么样的理由，美国给台湾的居民有一个免签的待遇呢？ 我想美国最主要的考量啊，是他自己的经济问题了。因为我们知道美国经济情况不光是现在不好，就是有一段时间了，所以在1986年的时候，美国国会就通过一个案子，就是要这个案子就是关于免签证的一个方案，来鼓励啊，这个外国人到美国去访问或者短期的这种商业的旅游或者访问，所以从1986年开始，美国就在做， 当然我们知道到了这个2001的911的事件发生， 是 使得这个案子啊受到一些冲击，这个因为恐怖分子的问题啊，使得美国非常的关切，所以又一度啊慢下来，加了一些条件。所以到现在看来的话，已经是将近30年了。 嗯， 不过到现在为止，美国同意的只有37个国家或者是政治实体了。 嗯， 台湾是最新被同意的一个。 是， 除了经济的问题之外啊，经济当然包括观光啊、经商啊，访美的这些旅客、游客的这种消费啊带来的商机之外呢，当然也有关于安全的考量，还有促进啊美国跟其他国家之间的认识和交流， 是 直接间接都有很大的帮助，但是这是长期的。不过我举一些数字啊给大家思考一下，就是一般的游客到美国去的花费啊，美国的统计大概是一个人是$4000，$4000 是， 所以你看，假如现在差不多有2000万的人到美国去访问，每一年，他能够带到美国多少的这个花费？也有人统计过，就是65个访客啊，就可以在美国创造一个就业的机会。那这么多的人，你可以想象得到了。就拿这个2011年来讲，就是在这个免签证的方案下，就有1830万的人去美国访问，给美国带了多少的经济利益啊？超过1兆的这个美金的收入。 是， 所以大家在谈这个的时候啊，要想到最早啊，美国这样做是为了它的经济，现在还是经济为主，不过有其他的效益， 那是以经济为主，但是说实话，您刚才说到消费能力，我马上能够想到的，其实中国大陆的这个游客是有名的消费能力强，但是中国大陆的护照并没有得到美国免签的待遇，所以我相信可能除了消费能力之外，是不是在美国给台湾免签的这个背后还有一些其他的考量？ 这个美国的法令啊，及相关规定啊，讲得非常清楚了。第一个就是这一个国家或者地方啊，申请美国的签证，非移民性的签证，被拒绝的要低于3%。很多国家有很多人申请签证想到美国去，但里面有的想留在那啊，或者为了其他的原因呢，而不是一个非移民，就是观光一下就走掉，所以很多国家都超过3%，第二个就是这些国家拿的这个护照啊，一定要由机器可以判定的，机器判读的护照，甚至于包括生物的一些测定的， 比如说有指纹 东西在里面，是这个第三个呢，就是这些国家一定要合乎美国有关于安全利益的考量， 安全利益， 对，所谓 security interest英文是这样讲， 是。 不过我刚才提到了911之后啊，因为这个恐怖分子的这个活动造成美国这么大的伤害啊，所以美国后来又加了一些要求，比如说美国跟这些国家要能够分享有关的资讯，包括它的这个安全措施的资讯，包括飞机场安全措施的资讯，还有有关于这些国家假如护照丢掉了或者被偷掉了的资讯也要有， 也就是说一个台湾人如果他丢了护照的话，美国方面也需要了解到， 到现在的情况来看应该让美国知道，我想您可能知道台湾护照以前蛮值钱的，10几年前就5000块美金一本啊，有的地方，所以很多人为什么要用台湾护照，因为台湾护照大概公信力比较高一点，一般来讲申请不同的国家的签证也比较方便一点，所以对美国来讲这个很重要啊，所以假如有人拿着台湾的中华民国护照一下不见了，这个资讯啊美方要知道，怕有些宵小啊，这个把这个护照拿去用然后到美国跑， 也就是双方这个互相之间需要有一定信任或者说沟通的基础， 一点都不错。 嗯， 尤其是资讯的分享。 嗯，那 当然了，有些人还加了一些其他的理由了。 嗯， 比如说台湾非常的自由、民主、开放，一般游客的水准比较讲起来啊还不错啊，甚至蛮高的等等，也是美方考虑的原因。 那我在台湾岛内就经常听到一个说法，说跟美牛是有关系，台湾人以吃美牛来换来美国的免签，您同意这样的说法吗？ 我个人不同意。 嗯， 因为事实上美国免签证啊是对，不光是对台湾好啊，是对美国好。 嗯， 对台湾好，我们知道我们这个老百姓啊到美国去啊，假如免签证一年大概可以省$1亿， 省下来的钱是省， 他们带给美国的商机啊，超过$18亿。 您刚才说省下来的钱主要是省签证费之类的。 签证费。 嗯。 签证费现在大概要3000到4000新台币了。 嗯，是。 相当于差不多$100了。 刚才听到的采访来自于台湾前驻美代表，也是台湾所称前外交部长的陈建仁先生为 U Radio 听众介绍的。在今年11月1日开始，美国将给予台湾免签待遇，这背后的主要原因了。那么在下一部分，我们将听到陈先生介绍为什么台湾的护照能够在短短8年不到的时间里，从54国免签达到甚至超过了马英九所称通行百国的待遇了呢？不要走开，三地化新闻，待会儿继续。三立化新闻，大家好，我是朱明奇。今天接受我们访问的是现在身在台北、曾任台湾前驻美代表，同时也是台湾所称台湾前外交部长的陈建仁先生。那么，从马英九2008年上任开始，便立下愿望，要让台湾护照畅行百国。时至今日，台湾护照究竟能够通行世界上多少个国家？为什么又能够达到这样的成就呢？我们来听曾亲自主管过台湾对外事务的陈建仁先生为我们介绍其中有什么故事了。我注意到在马英九上任第一个任期开始的时候，台湾免签的这个地区或者国家只有54个，然后到了去年是到120多个，然后现在加上美国一个最新的免签的统计，台湾是有129个，这是一个历史上一个爆炸性的增长，在我看来翻了一倍。您觉得在这段时间里，马英九他有什么神奇的力量就给台湾的护照增添了这么大的这个砝码吗？ 第一啊，事实上免签证呢，我们很早就在做，但那不是外交上的重点，所以就是能够做成很好，没有做成也没有什么一定要赶着做的，但是马英九上来之后，这个变成外交工作上的一个重点，这个我们必须要说，也跟两岸关系有关系，因为两岸关系有改善，其他国家对我们交往啊，有些地方也做了调整， 是 让我们推动起来也比较方便，当然刚才我讲的台湾变得自由、民主、开放、繁荣，这个不是马英九任内一个人做得出来的了， 是， 但是他把这个设定为外交工作的重点之一，所以我们看到显著的就有很大的增加。 那您说到这个，我就关注到另外一个数据了。台湾其实现在的这个有外交关系的国家和地区并不是很多，只有20多个。美国也 23个，有正式外交关系。 美国也并不是有正式的外交关系。然后其中没有外交关系但是给予台湾免签的国家和地区里面，我注意到有一个是阿尔巴尼亚。那阿尔巴尼亚其实大陆的朋友很熟悉的是，当年北京方面重返联合国，1972年是由阿尔巴尼亚发出的这么一个联合国的提案，但是现在阿尔巴尼亚又可以给予并没有外交关系的台湾一个免签的待遇，您怎么样来理解这样的这种做法？ 你看您刚才讲的一点都不错，有 129个国家给台湾免签证， 是 跟台湾有正式外交关系只有23个， 对， 所以你把加加减减一下来啊，有106个国家 对 跟台湾没有正式外交关系但是给台湾免签证。 对， 今天的阿尔巴尼亚跟1949年啊1950年代啊甚至到1971年之前呢、啊就是大陆进入联合国之前呢、啊那个的这个状态这个角色啊完全不一样了。阿尔巴尼亚现在也是希望发展经济啊多方交涉。事实上在10年前阿尔巴尼亚还有人呢、啊、跟台湾谈希望跟台湾建交呢这个都有了。所以现在的世界跟以前有很大的不同很大的改变包括阿尔巴尼亚在内。 那我的意思是这些国家它怎么样能够在跟台湾没有一个我看来没有一个正式外交管道的前提下又可以达成这种免签的这个手续，这您在经手这样工作的过程中通常这个管道是怎么样来进行？ 有邦交的国家我们有大使馆总领事馆或者领事馆，没有邦交的国家大部分我们都有代表处或者办事处，因为没有的话在邻国也有，所以我们接触往来是全面的，只要有需要我们就做，当然没需要我们就不必去辛苦了。 是 阿尔巴尼亚我想他们也是在发展经济观光等等的，假如只要有人跟他谈的话，基本上他是愿意接受的，这样是在这样情形下我们跟阿尔巴尼亚接触然后得到他们呢也免签证的一个待遇。 也就是在您看来这个免签证的这个待遇和邦交的这个关系并不是冲突的，它两者并不是， 尤其在两岸关系啊解冻啊这个比较改善的情况下，那更不是一个问题了。 所以在这方面可能还有一些跟两岸外交休兵这个大背景有一些关系， 也有关系。 那您自己在这个驻美代表的时候，那个时候两岸还是属于一个外交上有一些争夺比较激烈的情况，那个时候您有涉及到这个台美免签的议题吗？那个时候有没有碰到什么样的问题？为什么那个时候就没有办法 提到？因为还有更多更重要更立刻要处理的问题，所以我刚才也提到了，在那段时间签证不是我们主要的考量。 也就是这个在马英九的任上签证成为了台湾对外事务当中那个优先的一个事项， 工作重点之一， 工作重点 就是您刚才也提到了啊，在马英九上台之前事实上已经有50几个国家给台湾免签证了，但是假如在马英九上台之前就把这个当作一个工作重点的话，我想也这个数字也会不止50几个。 那我另外关心的一个问题是，在我的认识当中这个免签的待遇基本上是相互的，那么台湾是不是现在也采取对世界上很多国家和地区一个同等免签入境台湾的一个政策呢？ 我没有仔细的这个来一个一个研究啊，不过就美国来讲好了，美国给了我们这样一个免签证的待遇，我们也一样的给他们，而且让他们来可以待90天。 那我注意到在大陆方面的外交部在一个签证政策的表述当中呢，仍然是认为签证是一种维护国家安全的一种必要的手段和措施。我不知道您在经手台湾的外交事务的时候怎么样理解签证的这么一个政策，您会把它看作维护安全的一个必要的手段吗？ 当然签证有很多意义了，您讲的就是中间的一个，另外也是一个主权的表征了，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对于我们进出的人的了解和认识， 是 啊，对于我们不管是除了安全之外啊，外交国防经济啊观光等等都是很重要的一个参考。 那您会觉得现在对于台湾来说，或者说在台美免签这一件事情上，对于台湾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我想台湾都很高兴了，当然除了少数也有一些声音啊，说啊，这是有钱人才能去美国啊，我们没钱的对我们来讲没什么影响啊，不过整体来讲台湾一般民众反应是非常正面，当然第一个就是说我们去了之后不要再交 差不多100块美金的这个签证费啦，还要等啊。 对， 各位知道在台湾呢，有时候排队等签证啊， 嗯， 等着大家觉得有点这个尊严都没有的。 是，这是一个很难好 的体验，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改善了、啊。 对， 除此之外呢，这个不光是这一次了，以后去啊都有这样的方便啊。 嗯、 这个另外呢，大家也觉得哦，台湾跟美国的关系又有进一步的提升和改善嘛， 嗯， 啊，有这样一个彼此的待遇啊，表示大家的信任度又提高了， 嗯， 第三个多多少少在国际社会也反映啊，你看台湾是美国第37个啊免签证的对象，嗯、而这个37个里面是亚洲的第5个， 是， 啊，而且是唯一跟美国没有外交关系的， 是 啊一个国家， 嗯。 所以这样看来的话，对台湾来讲，基本上讲是一个正面的发展。 嗯， 当然了，这不光是对人民好，对马英九政府也多多少少有点帮助。 嗯，好的，我们刚才连线到的是台湾前驻美代表陈建仁先生，为我们讲了这次为什么美国和台湾之间能够达成一项免签的安排呢？很明显，这个并不是因为钓鱼岛的问题，恐怕也不是因为美牛的问题，这是一个。层面技术的 是一个对双方都有好处的一个改善， 是或者说是一个长期以来双方关系发展的结果， 也可以这样讲。 嗯，好的，谢谢陈先生今天接受我们凤凰 U Radio 的采访，谢谢你， 谢谢。 好。这里是凤凰 U Radio 3D 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那在刚才的两部分呢，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台湾前外事部门主管啊，也是这个驻美代表陈建仁。那么其实陈建仁担任驻美代表的时候呢，还是陈水扁扁政府执政的时候、 嗯嗯、 那个时候可以说两岸在外交上面是对立是非常的严重、 嗯、 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一些在之后扁家弊案爆发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说陈水扁说飞机上带着现金啊，坐着这个台湾的空军一号上一些小国，哎，他们的这个友邦去啊、去建交啊什么的，中间和大陆呢又发生许多外交上的摩擦，就是大陆非常使劲的限制台湾的邦交国，那么台湾又非常使劲的拓展这个所谓的国际空间，但是在马英九的任上啊，马英九是把它作为一项巨大的政绩来宣扬的。比如说马英九在上任第一个任期届满的时候，他就说啊，他在上任的时候，也就是接过陈水扁的这个棒子的时候呢，台湾的给予免签待遇的国家呢只有54个，而他在第一个任期啊。到现在为止已经有129个了。那给大家一个概念，世界上、啊、经常有人问世界上多少个国家，这个联合国的会员国正式的会员国是193个， 嗯， 其中你如果算它129个月免签的话，基本上你数得到的国家， 嗯， 这个里面就是台湾的护照免签都包括了，比如说主要的几个日本， 对， 那现在有美国，欧盟的申根签证这个就涵盖了欧盟的20几个国家、 嗯、 所以说很少，就已经很少有机会， 澳洲也不用签证， 对，澳大利亚你也不需要再用了、嗯、就是已经跟这个香港护照，以前一直有很多人说香港护照是比较好用的，那香港护照从绝对的数量来说啊、 嗯、 这个还是略高于台湾护照一些，但是现在台湾护照呢已经接近了。 其实在马英九他竞选连任的时候呢，他多次强调，他说08年后呢对台湾免签的国家是由53个增加到了100多个， 嗯， 那这也是他的一个政绩了。 是， 他也是尤其呢是希望要把争取到美国的免签要做一个他争取的一个重大的成果和工作的内容，刚才陈先生也是在我们的访问当中也有提到。那马英九他就形容，他说要把台湾的护照啊变成畅行百国的世界通行证。 那如果仅仅是以畅行百国为目标的话、 嗯、 已经达到了啊、 嗯、 那其实就以美国免签的这个待遇的话，香港现在香港的护照还没有达到这样的这个待遇， 对，美国还是不行， 美国还是不行、嗯、香港现在还在谈呢，据说是不久 的将来有可能会实现、嗯、但是那中国大陆呢，很多人说中国大陆去美国的这个签证恐怕是你要去看这个签证的数量啊，你上北京的这个美国使馆，签证处和大使馆本部是分开的。为什么分开呢？不是人家美国人这个太有钱，这个馆舍比较大，是因为真的签证的人实在太多。我之前这个办美国签证，你就想这个特别是在冬天的时候，北京的那个寒风啊，又没有让你在室内休息的地方，很多时候你就得在露天排队。嗯，哇，那个武警都是得穿着那种雷锋帽啊，这个棉大衣的穿着，很多这个在外面排队等签证，等上一两个小时甚至两三个小时，这是非常非常常见的。而且整个排队的那个签证处我印象特别深，那天走在我前面的是一个大概可能有拒签经历的，嗯，准备的特别充分，这个结婚证、房产证、银行存款、家庭的这个合影、 嗯、 那真是，然后签证官就说，他说你以前被拒签过，我你这次这个情况没有什么改变，我不能给你签证。然后他就特别特别着急，就哭了，你知道吗？站在我前面就向那个签证官求情啊，说这是我的孩子，说我的家庭在中国是完整的，我去了美国以后绝对不会啊这个非法滞留什么的。我当时我站在后面，我就觉得特别心酸。你就像刚才那个陈先生所说的，台湾人也觉得之前去排签证啊，不管是美国还是其他国家，有的时候你觉得这是一种特别没尊严的一种事情，觉得这个特别没面子。中国人的话来说，鲁迅先生说他小时候印象深的是上药房的那个上当铺，把自己家里的那个财宝一个小孩递上那个高高的柜台，他那个时候就意识到人生的残酷了。我相信很多的中国人啊，是走在这个签证的柜台，面对签证窗口里面那个冷冰冰的外国人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开始体会到这个人生的残酷。 可是你即使哈，你就觉得就受到这么多好像没有 羞辱，甚至有的时候 这就是羞辱式的一个审问呢、啊，甚至是、嗯，但是还是有这么多人前赴后继的想去美国。 真的是前赴后继。你像美国签证的这个签证费真的不便宜，大概人民币是一千多块钱，一千多块钱，欧盟的这个签证是60欧元，都不便宜。但是大家就签了一次又一次，而且心甘情愿的花钱在什么呢？做各种的证明书、公证书，证明我没有犯过这个罪，没有犯过那个罪，我有这个孩子，有那个孩子，我真的结了婚，我真的有这个房子，我真的银行里有这么多钱，然后呢，接受这个签证官各种各样的询问，哎，你家里有几个人啊？他们都是干什么的？有的时候甚至你觉得是一些隐私的问题，你为了这么一纸签证啊，很多人就完全可以不介意的一种程度。而且呢，我自己的一个经历就是，我在中国遇到过的最差的服务并不是来自于中国本地的官员，而是在外国的签证官上、就是完全因为人家这个手里这个权力实在是太大了，你这个投诉根本对他形不成任何压力，而且要这个签证中国人实在太多 太多了， 所以说这个态度啊是出奇的坏、用这个人家外国人的一句说法，就是说他们就是爱咋咋地、这不是外国人说啊，这北京人说吧。 反正我也不愁没人来，然后呢，你们中国人呢， 你反正就是 求着我，因为我一次态度不好呢，就放弃说。 我今天给你拒签，你明天还得来。 对，其实我也有看过，我身边的同学有去美国、看男朋友啊、那种。就是在内地呢，就真的是程序非常的复杂，在香港就好签很多。 对， 在内地呢，我就刚才说，他甚至把 QQ 聊天记录翻译过去， 就是、 然后给就证明我们两个情比金坚呢。我过去呢，真的是为了团聚，我没有什么想要的非法滞留啊。我在这边有稳定的学业，我自己是、还有刚毕业出来工作的啦，有稳定的收入什么的。你就会想哈、就为什么就非得要去美国？而且美国人他凭什么对中国人是这样一个拽拽的态度？然后呢，我就看到网上有一些文章啊，就这个人呢是在美国的一个大公司的工作，当时呢他虽然是拿到绿卡、他拿的还是中国护照了， 对， 所以呢他即使要有一段时间长期需要在美国和欧洲、往返呢，但是他还是要去美国的那个签证再去签。他在签证的感觉呢，就会是一个是人多，二一个呢是中国人呢，你就是刚才你说的没有这个没有尊严可言。他们甚至去对全家到对美国公民免签的几个南美国家， 旅行哈，因为他是中国护照吧。他说我去哥斯达黎加的时候轮到我了，然后移民官呢是翻来覆去的看了我护照，他就是迟迟不肯放行，还问了很多莫名其妙的问题。最后呢是有一个外国人，有一个金发碧眼的中介去介入了，管用了，移民官这个时候才盖章放行。但是他同时在美国又看到一个什么样的场景呢？就是非法移民，非法滞留。他其实啊，你说这个美洲有一个国家，哥伦比亚， 哥伦比亚， 他们在2007年1月1日呢，曾经向中国开放过免签，但是当年5月份呢，才4个月，他就取消了这个政策。为什么？他说因为4月份的时候呢，哥伦比亚警方一次性逮捕了101名非法入境的中国人，而且大部分呢是没有任何的身份证， 连护照都没有， 什么都没有。然后2008年6月呢，就是这个厄瓜多尔，他的总统呢就颁布法令说取消所有国家包括中国公民的入境签证。 他这个感觉很共产主义，世界大同了。 当天进入厄瓜多尔的中国人呢，就超过了此前每月进入的总人数的2倍。 要不然怎么是投奔共产主义国家？ 之后的半年呢，就是有大约1.1万个中国公民进入厄瓜多尔，但是只有不到4000个人离开。然后 大家都是为了待在那儿，就是为了去工作。 我先来，反正我怎么就不走了。然后12月呢，这个国家呢就取消了给持有中国普通因私护照的个人免签待遇。 估计这之前的， 你看咱们现在就 都没见过那么多中国人， 意思就是看到这么多的一些人家给你了，然后又取消了，就是咱们中国人自己搞坏的。 这个，所以你要看这个亨氏的旅行指数啊，你不得不承认，这个给不给你免签，它背后确实有一个巨大的移民或者非法滞留的这么一个考量在里面。比如说排在亨氏旅行自由指数前几位的，或者就是说护照最好用的那些国家，你看第一位的是丹麦，都是这些所谓老子小国寡民，然后又钱多，哎， 国家福利又好， 对，人家不会考虑移民的， 人家过得好根本不会留在你那， 根本不稀罕你留在你美国啊什么地方的，所以说这个当然没有什么移民的压力了。但是对于中国，你看排在离中国挺近的几个呢，都是人口大国，比如说印度，印度呢比中国略高个2位，但是呢即使我在想有一天你说中国的这个每一个游客的消费能力都非常强的时候，别人还是会顾忌到你中国有那么多人，我万一有一天对你中国开放免签的话，真的像这个我之前有听有人评论说这会造成灾难。灾难，我相信这个灾难恐怕更多的是对于美国人的一种灾难。这个是会说，哎，大家完全自由的流动，对于很多国家的人口承载力确实会有些问题。在日本，其实中国往日本的这个每年的不管是工作还是留学都是非常多的。在日本呢，据警方的调查，外国人犯罪中将近40%的比例是中国的，不管是黑的还是这个正常渠道的，就是打工者或者说留学生。所以说确实在一个事实的层面上面，很多很多国家在考虑给不给中国签证的时候，他考虑到一个安全的一个因素。 一个是穷人，就刚才我们说的，他可能没有任何的身份证明，就是去那儿打黑工的，打着打着我就不回来了。 对， 还有一个呢是富人，富人也是想尽办法，我就是要去美国。然后我看到一个报告哈，他说中国有多少裸官。裸官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就是这个全家老小除了自己以外都在国外拿外国籍，但是就是甚至自己呢在国内做官。 所以呢这帮人可能是最危险的，反正我全家老小都在国外嘛，我就在国内 没顾忌 那么多，没 顾 忌啊，我就赚钱赚钱，我甚至我各种手段去敛财敛财之后，你说真的是一旦免签， 即使是我这个被抓起来枪毙了，死了我一个，好了我全家啊。 所以说这个有一个笑话哈，说啊，人民日报告诫美国应该克制民主说教的冲动。他说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呢回应说，你们中国的官员和家属呢更应该克制移民美国的冲动。他说大家都猜测了，他说不知道那希拉里到底是不是说过了，但是这个写文章的人呢他就说，我知道中国现在有多少裸官，根据华盛顿邮报调查的数据显示是118万，这是一个什么概念，也就是说平均每个省每个直辖市有3万多的裸官。那如果按照全国2000多个市县来算呢，就每个市县呢就是有50多个人。就中国自上而下这样一种如潮涌一般的移民海外的倾向，让世界上的很多的国家都觉得不可思议，都说我一旦免签了你都像潮水一般的涌过来，那怎么得了， 这个我觉得得分开来说啊。你说这个对于非法劳工或者打黑工的，那可能 外国人是属于一种抗拒的一种心态，嗯，但是呢对于裸官或者说这种富人移民呢，换了我是这个好比我是这个美国国务卿的话，我觉得哎，给美国带来了投资和转移的财富到了美国，这个好像对于美国的利益并没有损害。因此呢，在这方面的顾虑呢，我估计来自中国这一方面。 对， 其实呢，你别看这个，现在我们经常说中国护照不好使，咱们公平的来说啊，这个中国护照的这个好使的程度呢，在最近一段时间内呢，发生了一点改善。至于这个改善，是不是你想的那么快啊，那这我们觉得可以讨论，但是你要想在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前在国内旅行都是很成问题的，因私护照的自由领取更是近几年的事情，所以说如果你拿这个东西来做参照而不是拿海峡对岸的台湾来做比较的话，你会觉得其实中国公民现在的这个旅行的自由已经好了很多了，但是当然离这个我们理想的距离还有很大的距离。 所以说我们现在说来说去哈，就是他这个没有放开中国更多的一个免签待遇，可能一个呢是人家国家害怕， 我们也害怕， 我们自己也不希望这么开放是吧，万一全走了卷走中国这么多财富怎么办呢？ 对，换过来说也是因为对等的关系嘛，你好比你开放美国给你免签了，你是不是也得给美国免签啊，那有很多咱们觉得 危险人物， 这危险人物或者说比较敏感的人物，咱们不欢迎的美国人是不是就跑到中国来了呢？我估计这个外交部更不想要。那这个我们今天说的是其实护照啊，我们现在有这个红色护照、墨绿色的护照和深蓝色的护照，这个香港特区护照目前的这个排行呢是深蓝色的最好用，墨绿色的其次，深红的护照呢再接再厉。我就想到了今天这个10月10号，引用这个蔡英文啊，是民进党的这个之前代表民进党竞选台湾领导人的人物，他是批评马英九来着，但是呢他引用了这句话啊，他说呢，任何一个政权他对于人民来说，他如果没有办法给人民一个自由富足和无所畏惧的这么一个家的话呢，你都是有问题的。那我觉得他这个话虽然是用来批评马英九的，大家知道这个台湾最近经济啊社会的问题都不少，但是呢我觉得其实作为红护照的这一边啊，咱们听到这句话自由富足无所畏惧恐怕也有参考价值。 没错，可能你只有自己的国家也是达到了这样一个标准的，才可以成为别人国家欢迎的人，也是自己有底气走出去的国人。 是， 好了，再次感谢你收听今天的三地话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朱明奇， 明天再见，拜拜， 拜拜。